全打包，酷炫 Rising Hour。 酷炫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早安啊！今天是 TGIF 喽，是星期五啊，来到了6月20号，怎么感觉好像很快又要到7月了？ 你每个星期都是同个台词。 不是，主要是因为我们才刚刚，我记得我才前几天才刚刚讲，哎，我们到六月喽，这样子，然后现在6月20号了。 所以在算到你看， 十天到七月啊， 六月正式结束了之后，你真的就只剩下7、8、9、10、11、12，还有6个月。 哇，是钱好哎！ 你没有看到我拿手指出来算吗？ 哎，这样哎，我懂，那时候有一个 trend 是讲说，你要就是讲你要讲那个 alphabet 哦，你要从 A 开始算的。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X 再记几个字母， 我真的不懂。OK， 所以今天星期五有什么 plan 呢？反正我觉得说这个周末呢是要好好chill一下了，因为接下来好像都要开始忙了。我感觉接下来好像 没有我们的 schedule 超级无敌 pack， 但是我们不可以跟你们说，暂时还不能说。 OK， 暂时我们的 plan 真的是满满的啦，而且我们连影片都有新的系列，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最近我们开会都真的 绞尽脑汁， 超多新 idea 的。 是的， 各位可以先去看着我们的影片先，去我们的 YouTube 啊，去我们的 IG 啊，去我们的账号啊。啊，我的 IG 是 K R Y S T O N Y N G Kristen Yang， 我的 IG 是 K A Y L E Y dot X I。 是的，马上来听歌，又来自 Rosé 的 Messy， 是这个选 Beyond。 呱呱练习生， 有选呱呱练习生啊， 鸡饭， 对，我们有这个 trend 啊，鸡饭两盘啊， 是鸡饭还是云吞面筋腿两难？ 就算你不知道这位啊马来西亚 rapper 是谁呢，都应该听过人家唱这个鸡饭啊，两盘 全晚都在翻唱啊，翻跳啊，甚至改编。 是的，那我们看到周杰伦的徒弟曹阳呢，他也在直播的时候呢被粉丝种草了这个 rap 这样子，然后他就硬硬被 cue 到现场唱了这个 rap 这样子，来听看他当时的这个反应。 两难，吃鸡饭但要切一半，吃一口下去，这 flow 挺难。吃鸡饭两盘，要吃鸡饭还是云吞面进退两难。吃鸡饭吃鸡蛋要切一半。 哇，感觉像朝阳 rap 也可以哦，只是他现场学就是马上学不来了啊。OK， 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直播， 朝阳到底是怎么学的。翻唱起来， 哇，吃鸡饭倒盘 五盘， 哎呦， 吃鸡饭还是云吞面，我对不对？ 不是， 我本来想要改歌词，但是咬不到晕，算了 吧。不是控制饮食那位。来听歌，有来自 Lizard Film 的 Hot， 这个选 Beyond Trend 的。Ghost 呱呱练习生， 有选呱呱练习生。说到 Ghost Generation 的 Taeyeon 啊，他呢就是最近在化妆的时候跟粉丝透露的，讲说也不是啦，就在聊天啦哈，讲说呢他不敢睡午觉的原因。 哇，为什么呢？因为 Kelly 凯欣呢天天都在睡午觉。 这里跟他是极致的反差，极致的这个、 啊、睡午觉那么香，干嘛不睡呢、啊？ 是啦，睡午觉是很香啦，就是午觉有多快乐，晚上就有多辛苦这样子 喽。 啊，这个是啊 Taeyeon 讲的啦，如果他睡午觉的话，晚上就睡不着，怎么办呢？来听看吧。他想说睡午觉的话晚上会出大事啊，因为我会睡不着，主要是、睡不着呢没有人找，很孤单， 夜深人静大家都有可能睡着了，没有人跟你 text 啊， 他没有人 看影片。 可以啊，就是很多粉丝啊、就是肯定会等着你的电话。 哎呀，他也不能打扰粉丝睡觉啊。 哦，就去这个 Weverse 咯，跟粉丝 晚上就是该睡觉啊。 对啊，所以如果你是没有办法睡就是晚上睡觉了，如果你睡了午觉的话，这样就不睡午觉了哈， 有可能就缩短你睡午觉的那时间。 其实理想是15到20分钟， 对对对对对， 你不会超过，超过我过后反而更累了，有时候 是的，没有错。 OK， 这个是研究显示啦，各位就希望你不会睡午觉，晚上睡不着，可以睡香香的午觉。今天 除非你有人 text 晚上有人 text 也可以，可以 text Kelly 开心 哎呦， 或 text Taeyeon。 Kristen 温阳才是那个没有睡觉的人 哦。马上来听 Taeyeon 的 Letter to Myself， 说的歌是 Beyond Chen。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所有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我们有个好消息给你，邀请你加入一场星光熠熠的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canza， 7月2号槟城 The Light Hotel 闪耀登场，结合大师级专业分享，还有真实成功案例 MC 的现场演示，绝对是你非一般的生意聚会，更少不了丰富的奖品以及独家广告配套优惠。而我 Broccoli 李伟俊以及其他电台的 DJ 都会到场，与你分析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 当然少不了专业财经主持人黄俊斌的专业分享，马上到 astromedia.com.ny 报名，只限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不知道他的 dancers 们呢有没有这样子对他说的是 Justina 哈， 应该没有吧， 因为他这次的这个 MV 真的是完全是舞蹈了啦，然后真的有很多的 dancer 呢，就他们去拍摄的时候也住一间房啦，有很多花絮，各位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当然说到呢就是这样子 prank 他啦，是因为讲啊这个 idol 呢最近他们在发了新歌嘛，对不对、good thing 有打歌。那打歌之前呢一般上他们都会拍一些 challenge 啦哈，就是在 Reels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舞蹈挑战这样子的。 而且大家如果很熟悉的话，他们一般上都是在那个楼梯口那边拍那个 dance challenge。 对，然后这一次呢他们就看到 Amion 自己一个人在拍摄，那全部人就商讨好了要 prank 他。怎么 prank 他呢？就是他们商讨讲说 OK 我们这一次拍 good thing 的这个challenge 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要挑战一次过，然后给 Amion 站第一个，然后呢到彩排完了之后开始真正 roll 的时候给他自己一个人跳， 对，他们全部呢就在那边不动了。 对，然后就配合讲说啊一定要 one take 啊 one take 啊不可以错啊这样子，让他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样子。然后当真正开始 roll 了之后，就米勇一个人在前面热舞， 他真的是用尽全力跳。 对啊，他 full out 在跳的， 然后他是 100%， 其他人大概是 0%。 可是我觉得他们也太了解彼此了，他一转过头就看着他们，怎样，我自己一个人在跳不好是吗？ 哇，因为他有可能在后面就没有听到动静了。 对，讲说哎啊，要 prank 我 prank 我 prank 我照跳我照跳，这个 video 还是可以用的。 但看得出他们感情是非常的好的。 是啦，马上去看一下他们这个社交媒体有没有这个影片吧。马上也来听他们的这首新歌 Good Thing， 写的一个选比 梁川 哈密瓜，你是我的优选呱呱练习生 啊。今天我们要说到呢昨天刚刚在 IG 上线的这个影片， OK， 当然还有在 YouTube 呢也可以看得到了哈。我们有优选好朋友呢跟这个 Falcon 还有 Suho 的， 是大家都知道 Suho 呢是一个非常 gentle 非常温柔的队长，但是呢 Broccoli 就问到他这个问题， 来听看吧。 Always say you are the gentle leader. Yeah. Right. But do you think you have like other sideOther than gentle, maybe bad side, maybe not the side of you? Oh, not gentle side? Yeah. Yeah. Oh. Yeah, other than gentle, but still very cute. Still very cute, yeah. And still very sexy. 自己讲自己 sexy 也哇，这个我同意了，这个同意。 对啊，果然有那个自信跟那个资本去说他自己是 cute and sexy。 对啊，怎么感觉 Broccoli 在跟他讲话的时候都斯文了，是不是？ 对，其实好像眼里都有很多星星。 Broccoli 一般上访问都是 对， 就是很多声音。 I heard that you are a gentle leader, but I heard that you are a gentle leader. Hi, Kelly. 你一听他语气就知道不对劲。 Kelly, I heard that you're very gentle. Besides that, what traits do you have? Cute, sexy. Oh, wow. I don't think so. You don't think so? That's your problem, not mine. Everybody, go watch 勾选好朋友，在 YouTube 已经上线了。 赶快去看。 这个 IG 也有这个影片，各位看一下吧。 这支勾选 比较甜。勾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渣渣考核官， 优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啊，在八点钟呢是说到关于情侣了哈。 爱情 love 比较 lovely 一点。OK， 说到呢，其实如果讲说你找到一个另一半，他不是在跟你在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州属这样子， 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已经是在异地恋的情况之下了， 对，这样你觉得说你会为了这个人 OK， 或者讲说在什么情况底下你会为了这个人呢，就是搬到他的城市去住？就离开你的家离乡背景去到他所在的地方去跟他生活。 好比如说今天你是在槟城生活的可是你的另外一半是在 KL 生活，你会为了他去到 KL 生活吗？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呀、 okay ， 赶快 whatsapps.com.dg5 号码0169988889啦，也要记得到郭轩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没错的，以 Cellcom DG 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证 这就是 Semana Number Satu， 各位可以来分享了哈，在什么情况底下你会为了他离乡背景啊，去到他的家乡或他的这个城市，他所在的城市去生活，跟他一起 sweet sweet 啊，这样子每天腻歪在一起。OK， 0169988889随时 WhatsApp 进来哈，设定个选 标准，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那跟另一半在一起，可能他不是在同一个城市和你一起的，他可能是好像我们说到的可能你在 Penang， 他在 KL， 你在 KL， 他在 Penang 这样子的。这样你会为了他去怎么说离乡背景，去到他所在的城市和他一起生活吗 ？OK， Kate 凯欣首先想要表达就是我对于这些真的会为了另外一半搬去另外一座城市生活感到非常非常的佩服。 OK， 因为你要舍弃掉的不单单是你自己本身很熟悉的环境， 对， 你的工作， 对， 你的朋友圈， 对， 你的一些什么金钱上的什么I don't know OK， 然后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应该不会 就是不会移民不是移居去另一个城市，这样子是不是 呀？ Yeah， 我觉得我不会，因为我觉得除非是他的城市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收入。 OK， 如果假设了就像你在格兰丹嘛，对不对你交了一个 KL 的男朋友OK， 然后可能你也可以顺便来这里发展，这样子你不会我讲说可能你们要结婚了这样子， 那 OK，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 KL 人 啊， 如果你叫我回去格兰丹，你可能就不会 就如果就他在格兰丹这样子的话 因为你要知道这两地的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 OK， 为什么 有可能除了 entertainment 非常少之外呢 OK， 然后你知道如果 entertainment 很少 的话就没有去看戏这样子的 你就很少选择，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你已经熟悉你的朋友了你在那边又没有 entertainment 这样谁你要怎么去消遣，你不可能 100% 的时间都放在对方身上。 所以在那边的消遣活动是什么？ 睡觉， 走海边 也是咖啡 海边也不错吗？蛮适的吗 但是走走也是会走到闷的 OK， 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说你会为了另一半搬到另一座城市生活吗？0169988889随时可以 WhatsApp 进来的哈，选择个选 比较 圈 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你会不会为了另一半呢移去另一座城市生活，这样子就移居到另一个城市这样子的 我是 你问我的话 不会啦， 我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我甚至没有想过我会异地恋。说实话我是一个不可以异地恋的人， 你当然你给我选择我也不会想异地恋，但是有时候感觉这种东西你是无法挡的，你知道吗？ OK， 就是我 OK， 正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异地恋，所以如果我真的交到一个外州的女朋友了 OK， 那我假设一个情况就是你们今天是认识的，你们是同一个城市的然后呢有可能你们相处在一起两三年之后他需要出国读书那你会怎么样？ 不可，这样我也不可能因为这种事情分手啦，只是就我， 但是他决定不要再回来了，他在外国生活，你会去吗？ 我们会好好讨论一下就各自的发展。没有 OK， 我要先看他在那边是做什么先。如果讲说他在那边已经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完全自主在那边生活不用担心讲说文化差异没有物质那边没有人没有牵挂这样子这样 你会去吗？ 可能会。 真的吗？ 可能会。 还是会分手？ 其实难讲， 我觉得分手也没有错如果真的来到这种地步的话。 可是这种地步也不可能，你不可能讲说你要去这样我就要跟你分手，你要去我就跟你分手。 当然两个人都是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之下讨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分手的理由。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就算是分手也是因为可能异地恋走不下去这样子，我不会因为讲说你要出了就分手，因为 那谁要做那个牺牲的人？ 这样我觉得这样很 toxic 如果说你不要走你走我们就分手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就会影响他 你反而沟通的方向应该是 OK， 你既然都觉得想要再出国继续发展，那我也觉得我有自己的工作发展不能就是那个嘛 okay， 我觉得我会讲做嘞，我会给他去先，然后给他观察，比如讲说给他观察个 对那个已经来到就是他 我知道我观察了之后呢让他去决定讲说他比较舒服在那边生活还是其实回来会比较好，因为可能他自己也不懂他自己要什么。但如果过了半年之后我们是 OK with 这个状态的，他那边舒适，这样我也可以 try 去那边先适应一下没有讲说一搬就直接把他搬过去了 肯定啦，我知道 有可能马上就搬过去了就移居去那边这样子呢，我觉得 肯定是来到已经你们觉得会走到婚姻的殿堂吧 就如果觉得这个人他是对的人的话 是是是 其实是可以为他去就是改变这样子的所以听着的朋友你觉得呢你又会怎样呢？0169988889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会不会为了他移居到另一座城市这样子的哈，所以这个选 比较圈。 你好我是 Kristen， 我是 Kelly， 所有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我们有个好消息给你， 邀请你加入一场星光熠熠的 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ganza 6月25号 PJ Sheraton Hotel 闪耀登场， 结合大师级专业分享，还有真实成功案例 MC 的现场演示，绝对是你非一般的生意聚会。 哎，更加少不了丰富的奖品以及独家广告配套优惠， 而我 Kristen 以及 Kelly 还有其他电台 DJ 都会到场与你分析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 当然少不了专业财经主持人黄俊斌的专业分享， 马上到 astromedia.com 打电话报名，只限你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很多人往往把理想型形容得无比完美，我要颜值高，性格沉稳，有上进心。最近我 get 到的所谓人不是完美的，说的是感情里的某些特质是不能共存的，比如我们常说的要有上进心，就代表他或许会把事业看得尤其重，甚至在某些时候会在陪伴你和重要会议之间选择后者。所以 GoShen 和我 Kristen 温娘想提醒你，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选择一样东西可能就意味着要放弃另一样，所以别对另一半过度苛刻好吗？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你会不会为你的另一半 OK， 假设说你们已经在一起很久了 OK、嗯、你会为他移居到另一座城市吗，这样子的 OK。 呀 Kelly 凯欣本身是不会了，因为我觉得要舍弃太多的东西，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我来讲，如果是对的人的话，我是愿意做出这个改变的，因为我们都要有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这样如果以后我们的生活融入在了一起啊，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个体啊，这样子咯。这样如果他要移居的话，这样就陪他移居咯。 来，我们听一下这位网友他自己本身能不能接受呢。 早安早安，我觉得我应该不是那种会为了另外一半离乡背井去他的城市的吧，因为虽然说有另一半固然好，但是自己的家人也在红岛嘛，觉得家人还是要摆在第一位、 啊、这个时候你要讲呢，把你全家人都移过去 哇， 看一下、欸、 那很难耶。因为你要知道今天哦，如果今天你为了另外一半呢搬去他的城市，你所有的情感所有的情绪都会依附在他上面，所以你很容易被他的这些、点点滴滴啊所影响到。 我有一个小学朋友啦、嗯、他是在我应该说我们五六年级读到一半的时候，他全家移民去 Australia OK、 啊、然后现在就没见过他。当然他不是因为另一半啦、啊、只是就全家人移居的话，我觉得如果是他们也喜欢那个地方的话、其实是 OK 的。 但是很难难的让到全家人有一致的想法说 OK， 他们就是要去这边生活，尤其是 很大的 commitment 哦，你要抛弃掉所有的就现在工作啊，或者想说大部分会移居的情况应该都是爸爸可能在那边接到啊，就是在外国公干这样子长期要在那边、那就全家人一起转。 对，因为我觉得 for 一般的家庭的话，父母有可能比较喜欢在自己舒服的或者熟悉的环境下生活、 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就爸爸妈妈也可以告爸爸妈妈， 对，要不然他们就很喜欢早上来去 Kopitiam 跟他们的 brother sister 那边喝茶、啊、 brother sister、 啊、 所以你现在你爸妈会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去探茶去 Kopitiam 那边，会啊会啊会啊会啊、 哦、 就是已经有自己的 gang gang 了你知道吗？ gang gang 啊 就自己的 uncle uncle gang gang。 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很爱很爱这个人的话，你觉得你会为了他移居到另一座城市吗？ 嗯， 你就算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耶、 对啊，嗯，或者讲说如果你真的是、害怕你去到那边没有东西做的话，可能你可以考虑来参加一下我们这个 SME Vaganza、如果现在你是有在做生意的话啦， 对， 大马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大师级专业分享啦，有真实成功案例啦，我们 MC 也会在现场演示给你看、怎样去使用我们的广告配套啊，让你的这个品牌呢 up level 这样子的。 所以 mark 起来你的 calendar， 6月25号在 PJ Sheraton Hotel 就我 Kelly 凯欣和 Kristen 文阳在现场，那7月2号呢在槟城的 Light Hotel 呢将会有 Broccoli 李伟俊在现场啦。当然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电台的 DJ 都会在现场跟你分析到底 Astro Audio 是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的。 是的，当然也少不了专业的财经主持人黄俊斌有专业的分享啦。怎样报名呢？ astromedia.com.ny 就可以报名了，只限你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哦，名额先到先得的。 See you Seduction Beyond Trend， 叽叽叽叽叽叽叽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啊，关于你会为了你的另一半呢，就是移居到另一座城市嘛？比如说，可能他要去那边工作了，你会为了爱他，跟他接下来要结婚，那你就跟他一起去到那边这样子嘛？ 对， 这样子的。 Kelly 凯欣本身就不会吧 ？Kristen 就看情况。半个恋爱脑你知道了，半个吧，半个吧。 哇、wow、 如果真的是情况允许，然后刚好这里工作又没有掉了，或者说就不顺利这样子，你可能会考虑的。只不过如果你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走掉，或者说你跟这个人 你觉得你们的缘分还在，但是你做不到啊，就是抛弃掉这样多 commitment 的话，这样你就等下一世了。 哇哇，也太遥远了吧，有可能下一世你就不爱他了呢。 不会的，你看这个电视剧临江县也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白鹿还有曾舜晞主演的，讲到这个四灵啊，仙尊花如月呢跟大成玄尊白九寺呢，他们本来就是仙侣啊，因为误会呢反目成仇嘛，对不对？你看他们经过三生三世三劫三离，结果呢还是最终哎怎么说呢怎么说逃不掉对方的这个手掌心， 拉拉扯扯，你知道吗？ 对啊，可是有另一场更大阴谋了哈，所以这部电视剧各位可以去看起来哈。 是的，立即到 On Demand 或者是 Astro Go App 率先点播《临江县》啦，看看他到底他们是如何去共度劫难、拯救苍生的。每周一至五呢都会更新两集。 没错的，各位可以看起来，马上来听歌吧，有来自于东然的《座位》，是这个选 Beyond 看。 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做雪 rising hour。 优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嘻嘻嘻嘻嘻 ，Kelly， 嘻嘻嘻嘻嘻嘻。优选嘻嘻应援队， 优选嘻嘻应援队呀。OK， 今天九点钟我要去分享到一些好消息。各位如果有同样开心的事情的话，都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89，我们随时准备接收你的好消息的哈。OK， 来来来。 那昨天呢，我就去了这个 Marba Stadium 拍摄啊，这个是我们就是 拍摄 马来西亚蓝总了哈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家女王的节目来的、 okay. 跟我们近期有的嘉宾李欣怡一起去打篮球 OK、嗯、当然这个影片 还没有上线。可是你不是最不擅长打篮球吗？ 对，我什么球都可以打，就是羽球、排球、足球或者 big ball 或者什么都好了。 所以那时候你是需要打篮球的 啊？对，然后我就 OK， 其实是蛮临时的，前天才刚敲，然后说哦明天你要去哦这样子，然后我都没有时间准备。如果我讲说一个月前我还可以集训一下这样子， 没有。 重点是什么？我们打国手，三位国手。 哇、wow、哦！ 就是哎，我啦，黑灯啦，李欣怡啦，打国手。 嗯， 重点是我们三个呢都不太会打。OK， 李欣怡是平时有打球的，我跟黑灯两个人上平时没有打球。 没事，你就负责传球就好了。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很开心的，我们打21分，半场吧。打下打下，因为中间我不太会嘛，那我拿到球我就要么传球，要么就如果很近的话我就投球咯、那有一分呢是我站在三分线、太远了，我两个队友我都传不到，我想说 OK 直接投了，结果一投进了，进了一个三分，全场应该没有多少粒三分不了， 绝对是 lucky， 不是，这个也是实力的一种， 哇，幸运 OK 呢OK， 那我 agree with 这个 statement， 幸运也是实力的一种。 各位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影片上线。当然其实我今天也会有一个影片啦，是讲说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比较身高比 average 高的人，就一个 stereotype。哎呦，你180啊，你一定是打篮球的对不对？这样子，其实我没有。 结果你是最不会打篮球的。 是啦，不的，哎，不一定180就打篮球的。 他是跑田径的。 啊，对，我是跑步的。你看到我在篮球场上面跑跑去跑的。打不到球的 你是跟空气跑步 对啊OK 各位可以来继续分享好消息啊01699888889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入选嘻嘻应援队 入选嘻嘻应援队啊我们看到呢这位网友呢就分享了他的这个好消息 OK 先说到昨天我看到 Gladish 还有好人呢、他们去第一次打的 Big Ball 就、看他们 post 的一个 story 哎呦呦我看到我看到 他们想说是跟风吗哎不是啦跟风的话不会这么早就这么 迟 才去打球的然后我看到这位朋友呢他就分享了最近跟他这个就是同事们团建然后也去打了 pickleball 这样子的感觉很良好可是跟同事打球的感觉其实 OK 我们先不讲我们顾轩啦因为我们顾轩平时都是玩在一起的嘛如果讲说今天好像我的朋友这样子他是做 office 的平时跟同事就是哎嗨拜吃个午餐这样子就回家了突然间要跟他们去打球的话那感觉是怎样的 我觉得有可能就把重点放在打球上面吧因为你要知道找到一群可以打球的人也是难得可贵、 是啦是啦就其实你要凑齐一个场的人比如说打一场 Big Ball 至少6个人嘛对不对 对 这样其实还不是每个人都会 on 你的啦 是但是有可能我就处于在 OK 就打球因为你要知道打 Big Ball 未必需要谈话太多嘛 我讲话了没 就打了有 平时没有聊天没有讲话呗 就是你在休息也要需要聊 然后平时打上场打球的时候就是很认真来啊 对打人认真如果一到休息时间我就去上厕所 他就是要么就是厕所要么就在场上这样子各位可以分享一下如果最近你也有跟你的同事们你的朋友们去打球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们一般上相处是这样的 呀还是要好好相处了哈 是的也可以继续留意我们勾选 Go Go Go Lipi 我们有新的运动咯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嘻嘻应援队 勾选七夕应援队啊。今天有网友分享到的是呢，他最近跟朋友呢就回到了儿时啊玩的这个游乐场。我不懂最近我不懂以前啦，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是就是你住在一个大班里面，你在这个大班呢有一些就一个 gang 的朋友这样子的、不是，你有一个 gang 的朋友的，你们可能会约好每天几点傍晚就是出现在这个公园那边，然后一起玩。我以前呢、在应该是小学的时候，我们会在公园踢球的，约好的。 我的那个家是没有公园，但是我一般上会骑脚车。 OK， 我们就会一起骑哦。 就一般人这样子吗？ 对对对，大概四五个人这样的概念。 就是会约好，因为我以前啊，我的那个大班呢、我们没有理的，就是谁来我们就一起踢球，谁来我们就一起玩这样子的。然后我一个很奇妙的经历是，我们在下雨的时候啦，我们这个公园有个半道。我们就会躲在那个方砖里面，然后我们就捡到石头布，谁输了就要跑去两条街之外有一个卖 pisang goreng 的地方。 OK， 我们就叫这个人去买 pisang goreng 回来，还要买这个饮料回来，我们就在那个亭里面吃、因为下雨我们走不掉，就一个人淋雨去买了，然后就回来。 你看小时候的美好就是那么的简单。 对啊对啊，就很惬意的，那时候就真的是可能下个两个小时我们就坐在亭里面聊天、吃这个 pisang goreng 吃两个小时。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当你回到那些 playground 还是那个打闷的时候，你多多少少都会有感情， 对、 哦，以前就是我玩的地方。 你看以前没有那种我们踢球啊没有那种龙门的时候、我们就用两棵树做那个goal， 对、 要不然两个 就射线啊， 对、OK， 这个是美好的回忆啦。各位如果有样子类似的回忆的话，都可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89这样子的。是的，个选 Beyond Chen 入选西西应援队， 入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继续来讲的好消息啦，各位如果有的话呢，都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89的。那这个呢我要说到的不是我的经历来的，不过是我朋友的这个经历是在 parking 场的。 OK， 现在呢其实很少 parking 场是没有这个 touch and go， 或者说没有这个e-wallet支付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很少是拿 ticket 的， 或者是很少是还 cash 的。 对，那刚好呢最近我跟我朋友啦，我们一般朋友就去到了一个 mall 去吃东西。那这个 mall 呢它是比较旧一点的，所以进去的时候是拿 ticket 的。 OK， 就你出的时候呢你要去这个 auto pay 还钱。 哇，哎，我很 少 会忘记。 对哦，你是忘记拿那个 ticket 出来还是 忘记？就是要去到那个machine 那边还 啊，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忘记啊。首先你可以忘记，那你可以放在车上， 对， 然后你去走完了之后，哎，我要给钱的时候，哎呀，放在车上了 啊。而且 特地回车上， 我最讨厌就是还要特地去到车上拿那个 ticket， 然后再上来，然后再还钱，又再走回那个车。 对，还有另一个最难受的是呢，你在给这个 ticket 的时候，你的 cash 进不到。比如说你一块钱五块钱，他不吃 哦，那个金钱比较旧一点， 他就出来。或者其实没有什么原因的，有的时候有些机器就是这样子咯。 是，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方，就折啊，是吧？就是压它一下啊，或者反着放啊，这样子的。那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放不太到，就是花了很长时间进这张、那张、这张，揣了很多张才给到钱。我这位朋友呢，他是直接过去第一张放进去搞定。完全没有突围出来，我那个是突了那个十次这样子，你知道吗？ 挑人的， 真的很夸张。我们到后面呢，我们甚至还叫了那个那边的负责人过来帮我们弄那个钱或者换钱这样子的，结果他一次就进了。幸运，你知道吗？我不懂是幸运还是他钱就很美， 但是真的会很不扯哎， 真的。所以就如果你有这样幸运的朋友的话，也可以来分享啦。就是他们呢，可能就是你找 parking 找很辛苦，结果他一去到那边，他可能一骑他可能知道了的，对，他去到那边马上就有 parking 了这样子。有这样幸运的朋友的，我不懂是谁了。 你沾沾点他的那个 lucky， 你去 摸一下， 摸着他，你贴着他， 让他传授那个 power 给你， 或者叫他不要驾车，坐你的车 这样我就要开车哎，不要了。 你本来要开车啦。 我就要载我 也好像也是可以 啊。那 然后他去找爸爸 parking 了，因为你在 think smart bro 没有，因为你在，所以他找爸爸 parking 了，被 unlucky 了。好了，来听歌，有来自王靖雯的谦让，说的歌选 Beyond Chen。 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做学 Rising Hour。 我选 Rising Hour。 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做餐厅的人就比如讲说 OK， 我们假设讲做点心的人 OK， 他们可能会看点心看到怕，就不会去吃点心这样子。 就是我家里以前就是卖水果，我就看水果看到怕。 所以你就不喜欢吃水果，或者说就真的看到水果很咸了这样子，是不是？ 因为你每天面对着它。 对，所以我很好奇，做这个职业的人他们平常会不会就是对这个东西很反感？比如说，好像讲赛车手，他们平时会不会不想开车，想叫人家载这样子？我还蛮好奇的。 有可能他们只是会 enjoy 在那个赛车里面，但是普通的车有可能就比较， 就你慢慢驾就很咸这样子，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叫别人载你就好 了。他们喜欢那个速度，但是一般。 单的车友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那个预期， 或者你平时马路也不会开这样快啦。 哎 ，exactly， 对不对 ？OK，、那说到这个赛车电影啊，叫 F1 的 movie 里面呢，我们就有看到带着最强但从未封神称号的这位赛车手啦，传奇赛车手叫 Sonny Hay， 是由这个 Brad Pitt 演的。OK， 然后看到讲说呢，他退役30年后呢，被他旧队友找回，然后呢重返这个赛场，除了讲说要救回倒闭的这个 F1 车队之余呢，也弥补当年呢没有完成的这个梦想，这样子的。 对，他需要呢去对抗这些比较年轻的赛车手啊，挑战体能啊、速度极限啊等等，但是最重要呢就是找回真正的他自己啦。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话，现在上到 GoSun 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两张 F1 的 movie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然后呢，详情条规浏览 GoSun 的 NY F1 的 movie 将会在6月26号任务启动。 对的，如果你也是像赛车手这样子不想开车的话，就叫你朋友载你喽， 对 不对？啊，也不用找 parking 嘛，是不是？ 是的。 OK， 叫 Kelly 开心驾车，等一下。 哇，你请我吃饭呢 ？OK， yeah， thank you， next。 叫我们同事开车这样子。 OK。 说的 Christian 比较看。优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Christian 文阳。 你好 ，CEO， 我是 Kelly 开心。优选月月助力团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啊，由来自 NCT 的成员多用呢，他发了这个 full length album 啦，是第二张 full length album 了哈。那这一次呢，有非常多首歌曲，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呢 ，Memory。OK， 那其实呢，这一个 album 也有先行曲啦，有 Be My Light， 还有 Eternity 的非常多首的歌曲啊，有10首歌，总共今天也来讲一讲几首啦。其中一首呢，我们看到有这个Sorry 里面的 Still。来听看这个 live stage 吧。戏的声音， 没有，我觉得 的一把嗓音啊， 深情的男人最 重点，他穿西装唱是不是？ 真的，好像那种在求婚现场，或者是跟我求婚的那种画面。 Bro， 想太多， 跟你求婚，Seriously， 在我的想象当中啊，没有错的吗？没有错的吗 ？Right？ OK， 看到 Soul 这个 playlist 里面呢，也有另一首歌曲叫 Sandbox。多门啊，这个有点像那个Disney 的那个、 Galaxy、 不是啊 ，Disney 那个 Monster Inc.、 哦、 Monster Inc. 不是也是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机构是有很多个门，然后他就吓小孩子的呗。 而且它的核心概念很特别， 对，就跟这个 MV 一样了哈，就是他在这个平行宇宙里面是有很多门的。OK， 当然呢，有另一首歌曲叫 Sonnet， 来听看吧。开玩笑，我觉得这个 album 里面呢，每一首歌曲都可以做 OST。 我觉得它而且都是有连贯性的。如果你注意看 MV 哦，它刚才那一首就是很多个门，然后这个呢，其中一个门呢，就是在比较 就开通往这个悬崖的、 悬崖啊、阳光啊。 对，所以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它 album 里面所有的这个 MV 啊，也非常用心的。马上来听这一首歌曲吧，有来自多用的 Memory， 这里个选 Beyond Trend， 优选月月 助力团，优选月月助力团。今天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呢，有来自这个Oneness 的成员呢，我们看到有幻梦呢，他就 solo 出道了哈，然后这一次呢就发了这首歌曲叫 Radar。 那他最近呢上到了 KBS 打歌节目上面呢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讲说、这个是我第一次没有跟团体一起 有点紧张 了接 受访问、对，우선인터뷰도이렇게처음혼자서하는거라서너무너무떨리고요그만큼멤버들방금보고왔는데도멤버들보고싶어 然后想念他成员们这样子的哈、成员们也有在现场支持了哈，所以不用怕的，我觉得说 solo 出道是很值得开心的东西。 是的。 至于我们看到这个 MV behind the scenes 啦，当时候拍摄是很冷的， 对。 可是我们看到他穿的衬衫，还有一个 vest 罢了。 哎，我真的觉得就是他们在国家有一年四季的哦，他们每次来到冬天时候拍摄会是什么样的概念？ 你讲夏天是吗？ 就是如果他们是冬天，但是他们穿着很少的时候， 啊、哦 ，OK， 就很冷的时候，可是要装到好像没有事情一样。 真的，真的， 我觉得女团会更辛苦，因为可能他们要穿一些小裙子，但那时候是冬天。 哇， 我的天， 太佩服了， 超冷的。然后他就是 MV 的时候一 cut 哦，他就马上跑去这个 heater 旁边。 코사인나자마자그냥말벌어듯이처럼히터앞으로그냥어 像那种小猫这样子啊， 而且、 就是、看到有温暖的地方躲过去。 对，你的表情是不可以展现出来说你很冷、 啊、 或者是颤抖、 就是。可是很难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很冷的时候，牙齿会咯咯咯这样子嘛，对不对？ 要忍住。 是，就要。 但是他们很专业。 对呀、啊，啊，所以他们是爱豆咯，我们不是哦、嗯、啊啊！马上来听这一首他们翻唱过了，他跟这个他的团员孙一起翻唱的。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啊，叫 Heart， 各位可以去听起来，在他们的这个 YouTube 呢就可以找得到啦。ONEUS 的，马上也来听一听欢梦的新歌 Radar， 是的歌选 Beyond Chen。 勾选月月助力团， 勾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呢，来自这个女团啊 QWER 发的新歌叫 Dear、啊、当然呢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来自他们的 third mini album， 名字叫 In a Million Noises I'll Be Your Harmony， 里面呢共有啊六首歌曲了、嗯、包括说这首歌曲啊 Dear 是 title track 来的。 OK， 等下可以听到完整版。当然呢他们最近也在这个地铁站上面啊唱歌，就真的是在地铁、wow、就是这个火车里面 set 了这个、比如说鼓啊麦啊吉他啊这样子，就直接在上面唱歌的。 如果我突然间走进来 MRT 我会被震惊到、欸、 是啊 Live performance 来听看。而且他们 live vocal 真的很强，我看过现场的这个影片啦，而且我觉得他们是少数可以完全驾驭 Soyeon， 就是 idol 的队长 Soyeon 写的歌的这个女团、嗯嗯、真的很厉害。 OK、啊、当然呢他们最近也有这个 MV behind the scene 呢、啊、也很 real 很接地气。 没有，我就想说为什么会在街边开始玩那个，就是怎么说呢， 因为 力量的那个比赛， 就是我们掰手腕、 啊、 知道吗， 掰手腕， 就是在拍摄 MV 的时候没有事情做嘛，他们成员之间呢就互相在比掰手腕这样子、 看来实力不分上下哦。 真的，马俊大呢？这个应该是团里面最有力的了。OK 啊、可是掰手腕这个东西，我们应该从小学、中学就没有做了，到现在。 Okay、还有啊，有时候因为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就是在等待的时刻，还是会玩一下。 不如我们勾线 Go Olympic 啦，我们做一期是掰手腕。哎，你懂？其实有掰手腕国际大赛的，懂吗？ 我真的不懂。 有的，然后有剪刀石头布国际大赛啊。我们做我们雷射剪刀石头布， 那我们去 propose 给我们 producer， 好像可以哦，是不是？ 在收听节目的你会不会认同这个比赛？会不会来参加呢？ 又不用体力，对不对？ OK， 当然啊、他们有 MV reaction 啦，来听看吧。 둘셋，안녕하세요 QWER 입니다。저희가이번에미니3집난네편이야온세상이불협일지라도로컴백을했습니다。그럼오늘은뭘하러왔죠？ 멋있어졌어。 各位可以去到他们的 YouTube QWER 去看一下这支影片，当然也来听一听他们的新歌吧。 Dear 是这个选 Beyond Chen，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盛泽的在你的身边。 电话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Rising Hour 啊，我们说了一个礼拜了，对不对？接下来呢还有五天的时间，我们就要正式去到这个地方呢，去跟大家进行这个市场营销分享会。其实我们还蛮期待的，因为我们最近在开会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我们到时候要怎样去跟大家分享啦，讲座演示这样子啦。哎，说的是我们这个 SME Vaganza， OK， for 所有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各位都是可以参与的。 对，因为到时候呢我们会有结合大师级的专业分享啦，真实的成功案例啦， MC 的现场演示，然后呢到时候也会有很多很多丰富的奖品，包括呢独家广告配套优惠咯。 是的，没有错。那在五天之后就是6月25号啦，我 Kristen 温阳呢跟 Kelly 凯欣就会出现在这个 PJ Sheraton Hotel 的这个场啊，跟大家一起就是 test run 交流 或者说交流，或者说 propose 这样子，各位可以认识新的朋友，认识新的 client 商家这样子的。等到在7月2号呢我们也会去到槟城 OK The Light Hotel， 有 Broccoli 刘伟俊会出 出现在那边的。当然有其他电台的 DJ 也会跟你一起去分享或者 pitch 给大家这样子的啦 ，OK 啊、然后现场也会有这个财经主持人黄俊斌的专业分享的哦。 是的，现在呢，马上到 astromedia.com 的 NY 报名，只限呢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没错的，等你的报名啊，记得去到 astromedia.com 的 NY 报名啊，是这个选 B 安全。 勾选 Rising Hour 啊，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嘛，对不对？今天是 TGIF 的话，在6月20号， 不是这个星期的中间点，而是来到了尾声。 这个星期也没有啦 ，Weekdays 的尾声，马上就要给大家有两个假期，哎，就是放假这样子啦，休息一下。So? 我最近一直在网上刷到什么的嘛，我刷到去哎露营啦，去那种瀑布啦、爬山啦、这样子。 干嘛要接触大自然的吗？ 没有，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到这种瀑布，我应该是我中学时期。 Really? 我们以前有一个 assignment 是要拍 MV 的，然后 去到瀑布旁边拍 MV。 对对对，我们拍了那个黄明志大哥的《阿里阿高达姆都》，然后我们就是翻拍 MV。 也太危险了吧！ 就我们去到那边，哎，很好玩的嘞。重点是那时候哎还蛮恐怖啦，因为以前听说过水蛭嘛。 对。 但就是没有真正看过、啊。然后我的朋友就去到这个瀑布那边就洗脚啦，就玩水样子啦，就叠石头，叠到一半，哎，怎么脚旁边有刺痛的？然后一看哦，有一只水蛭在吸着他的血。 哎、哦，在我们格兰丹那边是很常见的事情。 所以你有被吸过吗？ 有啊，很正常啊。 然后一般上会怎样？你会放？盐还是这样说烧， 他们会 用火烧 会拿就是茶放在 茶 对对，我们的偏方、哦、就是你把茶放在水里面、嗯，然后再放一些其他的那个忘记叫什么香料了，啊、然后你在 before 你去爬山什么之类，你就把它喷在你的鞋子上面 ，OK， 然后真的会防止到它爬上你的腿。 哦，可是如果你的皮肤是直接接触水面的话，它是直接可以附在上面吗？ 会。 对，可是鞋的就没办法。如果你脚是进去的话了哈。 对，如果你去瀑布就没办法，但是如果你是一般的爬山的话就 OK。 对，可是其实有很多方法对付了，比如说放盐呐、啊，有些人放香料啊，有些人是。 对。 我记得最近好像有一个影片呢，是帮我撒什么香料上去，它就马上脱了的。啊。啊，然后还有用打火机咯，如果真的极端情况。 我觉得它不疼的。 不疼咩？ 不疼啊。 真的咩？ 真的。 可是流很多血哦，朋友。 啊，对，但是不疼。 它真流很多血，它整个脚都是血。 我知道。 因为它牙齿很多力嘛。 我自己有被吸过，所以呀。 所以有你那时候就是 没有很恐怖，但是会一怕啦，因为小嘛。 没有，最怕是什么？他们就是老人家都会讲，你不要拔它哦，你拔它的牙齿会留在你的那个皮肤里面哦。 啊，真的吗？ 对啊，就是不可以拔的啊，不可以硬拔，不可以硬扯。 真假哟？ 要给它自己跌下来这样子。 哎，这个我真的不懂。 有没有被水蛭咬过或者吸过血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子，0169988889。啊，当然呢，我们要叫班了哈，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一个选 B 安全。